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你可能也听说过，最近有一位女士叫做沙白，她选择去瑞士做安乐死。那么这件事情呢，好像很多人都在讨论啊，也有一些朋友想让我在这里聊一聊。我完全不反对大家对一个这样的事情有各种各样的议论，谈及到沙白女士她对生死的态度啊，跟疾病的治疗的看法，这都当然，这是因为已经进入公共领域啊，他又自己透过视频跟大家交代，所以我觉得大家讨论都挺正常的。不过可能是我个人原因啊，我自己觉得啊，对他这样的个案，或者对一个人他选择自己的走的方法，他死的办法，我去评头论足啊，我自己觉得，讲我自己啊，不是说你啊，我自己觉得不是太体面。就我如果这么做，我会觉得自己不是太体面，所以呢，我又不打算啊，在这里去讲沙白女士她的这种选择，跟她面对自己绝境时的一个态度，至少我不打算这里公开讲。不过这确实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因为我看到最近还有很多人在重新谈我们面对死亡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生命的教育应该怎么去做，我们国家目前的临终的关怀，或者对于一个重病病人的临终状态的看法和相关的措施做得如何等等，这些都是有很实质意义的一个讨论。那么恰好呢，我在上两个礼拜吧，在小红书的直播里面呢，曾经提到过这个，我要找机会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唯物主义者，他怎么面对自己死亡这个终极关怀的问题，他的反省。那然后有朋友就来问啊，这是到底是本什么书？然后也有朋友想起来，我以前曾经好几次说过要介绍这样一本书，那我今天就真的来了。为什么会要讲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因为我知道在我们国家呢，马克思主义是整个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主流，而受到这样的主流的影响跟建制化的一些的政策呢，使得我们国家目前应该大部分人都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不止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而且很可能在很大意义上都是唯物主义者。那么向来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一个不相信有死后生命或者世界，或者有任何的很稳定的对于死后状态的一个描述，以及过渡到那个状态，以及再之后的一个想象的这种文化，比如说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向来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怎么面对自己的死亡。假如你死亡之后得不到救赎，不能上天堂，不会进入轮回，也没有所谓摆脱轮回这件事情，没有任何比如说加入主灵啊，或者说有什么在天之灵这些事儿，死了就是死了，无非就是物质的分解而已，没有所谓的灵魂这一说，没有所谓的到了阴曹地府啊，也享受不到后人给你的祭拜等等等等，一切这些都不存在的情况下，我想请问你怎么看待自己的死亡，这个必将到来，我们没有任何人躲得过的这样的一个结局，你怎么在这个大前提底下重新去问死亡到底有什么意义，乃至于更根本的生命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着，以及我们该如何面对临死前的状态，在那个状态下我们能不能够安定，能不能够甚至得到某种的满足感呢？那么这一切都是个很大的问题了，对吧？那么所以我就想介绍这本书。这本书呢，在两年前台湾出了一个中文翻译，翻译的名字相当好，叫《命若星辰》。星辰就是 真的是天上宇宙学天文学里面讲那个星辰了，尘土的尘，星星的星。它的英文原版是2020年出版的，那这个书名叫 Stardust to Stardust Reflections on Living and Dying， 意思就是星辰对星辰，对于生活以及死亡的反思跟反省啊。什么叫星辰对星辰？那为什么中文又译成命若星辰呢？等一下最后也许我讲完之后你大概会有一些感觉。那说回这个作者，这个作者呢，假如你是做马克思主义领域的研究或者对这个领域感兴趣，你可能会听过他，叫埃里克·赖特 Eric Olin-Wright。 怎么介绍他好呢？这么说吧，我的老朋友啊，马家辉呢，他当年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的社会麦迪逊分校的社会学系念博士的时候，我没记错的话，他的博士论文导师呢就是这一位赖特，也就是说咱马家辉兄啊可是名师之后，名师的传人啊。而赖特呢是一个在分析马克思主义阵营里面大名鼎鼎的一个大人物。什么叫分析马克思主义呢？我今天就没办法在这里多说，简单的讲啊，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一直到8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非常流行，我记得我念大学那会呢，他们的影响力就非常大，就是有这么一群马克思主义学者，有的是做社会学像赖特，有的是做哲学，当然这里面最年长或者开启第一枪的就是我以前也介绍过的一位哲学家科恩 G.A. Cohen，然后另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一些政治学家，政治理论学家等等。那么这一批学者都具有同样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然后他们都认为直到今天为止，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个用来解释世界运作的方法，了解社会的原理里面最正确的或者最靠谱最有道理的一套理论。然后他们就常常有些聚会，然后共同研讨对方的著作，然后发起了一场思想运动。那么这个思想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 G.A. Cohen 的关系呢，就用了很多分析哲学的方法来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然后基本上是把辩证的历史哲学，就辩证法，历史辩证法排除出去，就他们认为历史辩证法或者带有黑格尔色彩的这些东西会使得马克思主义变得更加的不好理解，会使得马克思主义面多了一些不必要的杂质。如果排除掉这个历史辩证法的话呢，更可以用一些非常清晰的哲学跟社会学科学的概念把马克思主义讲的是清清楚楚，甚至用上大量的定量方式做他的经济研究和社会研究，完全可以得出一些非常科学非常逻辑非常实证的一些的结论。好，那么假如你在学术立场上或者思想根本上你是不喜欢马克思主义或者你无法接受，没有关系，我想讲的就是无论你支不支持马克思主义，你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们都不能够否认埃里克·赖特在过去几十年来在社会学，尤其在社会学领域里面的伟大的贡献啊。那么说起来，他呢是1976年就已经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社会学，然后2019年的时候呢他就去世了，也就是教到2019年。他的家世也都是很知识分子化，他爸爸妈妈呢都是大学里面的心理学教授。那么在他这本书里面呢，他还常常提到他母亲，因为他母亲只比他早去世几个月，活到了100岁。然后他自己呢小时候呢就念过哈佛大学，后面又念过牛津大学，后面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念书。那么然后很早就成名，70年代末就开始以研究阶级问题闻名。那么基本上简单的讲，是他重建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重新确认了阶级指的是一种建立在剥削关系上的社会关系所形成的，而跟你的收入多少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你也许是个收入非常高的工人无产阶级， 但你仍然是无产阶级，因为你的收入的一部分或者相当一部分是被另一个阶层的人来控制住，控制住你的劳动成果来为他谋利的。那么这是他的一个基本定义方法，听起来好像很简单，这难道不就是马克思的讲法吗？但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来，在社会科学里面已经很多人放弃用这样的方法来讲阶级，而是以收入的方式来定义阶级。比如说今天我们大部分都会觉得，你如果收入过万，那你还不叫个中产阶级吗？对不对？但是赖特重新回到剥削关系上来理解阶级。那么但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吧，大概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之后，他就开始改变了。赖特呢就开始用了更多时间精力来做他所谓的真实乌托邦研究。什么叫真实乌托邦呢？就是由于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你知道马克思主义跟别的社会科学不太，或者跟别的社会学理论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呢？就是你不能光只是解释我们这个社会是如何运作，而且你还带着很强烈的道德指向，要指出我们社会运作方式它的问题，它的最大的一个矛盾在哪里，然后还要指明方向，说明未来该往何处去，有一个理想的未来的模式。那那个理想的未来模式你把它指出来之后，还要再指出我们怎么样才能迈向那个理想的社会状态，而摆脱掉解除掉我们今天这个有问题的社会跟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原则。所以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又要做社会科学或做哲学，它跟别的社会科学哲学分别是相当大的，就是因为你不能只是解释这个世界，用马克思的话讲还要改变这个世界。好，那么他做真实乌托邦这个计划呢，基本上就是在一个就连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已经放弃或者不太觉得能够再去谈未来的理想社会该是什么模样，未来的理想的世界该是怎么样运作，我们该如何推动这个运动啊，使得世界往那个理想的状态迈进。很多自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都其实已经不太考虑这些事情了，但是赖特却非常认真而严肃地在研究这件事情。那么使得有些人觉得你这无非都是在空想，但是空想又不是他做学问的习惯，因为他的学问是，你如果看过他的书就知道，他是一个逻辑，他的论证逻辑非常严谨，而且早年的书还用上非常多的计量方式、实证的方式，所以他在探讨未来理想社会该是什么模样，该如何向他迈进的时候，他的办法就是发起一个全球性的运动，那么在世界各地跟许多学者合作联系，看看怎么样一起推动，或者至少先寻找一些有趣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内能够腐蚀资本主义社会，开启往下一个阶段、下一个理想社会迈进的这些案例，找到这些案例，研究他们的问题，研究他们的启示，然后逐步整理出一套在二十一世纪都还能够反对资本主义并且还能往下一个阶段走的办法和途径。那么这就是赖特后期一直在做的事情啊。但是我讲了这半天只是为了让你了解啊，这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到底想做的是什么，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思想家，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明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要介绍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我找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在他的晚年最后的学术遗著里面被翻译成台湾中文版的时候，他的台湾弟子黄崇宪啊，那么也在台湾担任社会学教授，他对他的老师的追忆，我觉得是最能够说明赖特是个什么样的人的一个文章。黄崇宪回忆呢，自己在1989年的时候啊，那时候他本来还在美国别的学校念硕士，那么特别跑去威斯康辛呢去找这个埃里克赖特， 说要参加他办的一个每年一度的夏令营。这个夏令营是什么呢？就是他在威斯康星这里啊，每个夏天呢都会约集一些美国各地，特别是美国的东北方的一些的知识分子，带有左翼倾向的知识分子啊，一些比进基教的社会运动人士，主要是年轻学者，大家一起搞一个夏令营。那这个夏令营很有趣啊，他是找了一个地方，真的是找了个营地，然后30多个人呢睡大通铺，真的是睡大通铺啊。那么很难想象学者们，而且像埃里克赖特这么有名的大学者会跟大家一起找来其他学者一起睡通铺。然后上午的时候呢，大家就发表论文进行学术研讨，下午呢就打排球，然后晚上呢还会玩音乐，因为赖特自己是个相当不错的业余小提琴家，然后大家跳舞啊，在萤火旁啊，很开心的。那么后面呢，赖特就很高兴的接受了黄崇宪做他的学生，那么黄崇宪就转到威斯康星大学读硕士，跟着他读博士，也是跟着他做了他十来年的学生。那他教书的办法也很有趣啊，因为他是让同学分组来做，那么要做很多分组的活动，就是在研究生班也是这样，而且跟他的学生很多，很多学生慕名而来，来自世界各地追随他嘛，所以学校里的教室他嫌不够用，于是他自己租了一个外面的教堂，租了一个教堂，然后把它当成教室，自己花钱租的，可是然后呢他让学生做功课也是很好玩，他喜欢学生呢不是整个学期末教一篇比较大的长一点的完整的论文，而是教三篇，分别教三篇只写五页的小论文。那这个小论文是要求言语非常精确，不能够有任何废话，但是又要有自己的想法，要有些特殊有趣的想法。然后而且他还很奇怪，他会鼓励学生合写论文，因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他会认为这个所有的学术工作就跟所有的劳动一样，都不能够摆脱一个集体成分，没有所谓的纯个人完成的学术研究这么一回事。如果您是个理科生，您对这个事情恐怕更有感觉，对不对？然后呢，跟着呢，他会让他的学生，而且还很好玩，有的学生交完作业，他觉得有问题不满意啊，他会退回去让你重写。那么又或者假如你自己觉得自己没写好，成绩不怎么样，你都还可以重写，可以不断重写的，这个很有趣。然后最后给你的成绩呢，他是考虑的是你跟你自己的比较变化，你跟你自己的竞争，而不是跟其他人的竞争。然后他又会发自己的书，因为他自己的书当然也是他上课的参考书嘛，发给各位同学。那假如说有同学买了他的书，他会把版税退给你，因为他认为他写书是不应该有版税的，他会把他在出版社拿到的版税，哦，你买我的书，我把版税退回给你，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另外呢，他上课常常发现时间是不够用的，他课室是自己租回来也就罢了，他每周呢还上课还多上两节，自动多上，这个违反根本不是学校的规定啊，每次也都每一节课还都真的上足3小时。那他的学生这些研究生当然是充满热情来学，那就大家都觉得很开心。而他呢，等于每这个老师每个星期呢，你想想看，他每周每个星期本来开2课，他现在等于就每个星期多了一倍的时间来教书上课。但是那这个费用当然是免费的，当然是他主动提出来的。他有一些细节你大概能够看到他是什么样的人，比如说他研究生课好像是每个月还多久吧，他会把同学们约到城里头的一个餐厅吃饭，在餐厅上课，大家在餐厅上课，那么一边吃饭一边上课，大家一边聊天一边讨论问题，然后每一次都选一间不一样的餐厅。这顿饭这个钱怎么给呢？他是这样的，他会把自己头上戴的小圆帽摘下来，然后呢就跟同学们说，这20来个这个学生说，你们把平常你们吃一顿饭啊大概花多少钱啊放在这个小圆帽里头，然后在餐桌下呢传一圈，传回来之后呢将小圆帽内的钱都在一起， 他在贴上20或者30美金，当年啊，80年代末90年代头，然后呢就说这就是我们今晚吃饭所有的钱了，你们大伙你们来安排吧，反正要让大家能吃饱，包括小费在内。你想想看这个做法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吃顿饭，我们大家一起给钱来吃饭，吃饭的钱是怎么给的呢？它是非常社会主义，就你平常你给得起多少钱吃饭，你就拿这笔钱，你平常吃顿饭平均是多少钱，你就拿出来。那为什么要在餐桌底下把钱放进这个帽子里头呢？那是避免尴尬，免得你比如说有人说，哎呀，人家隔壁给20美金，我给10块，是不是不太好啊？哎，我是不是显得我特别穷啊？还是我特别小气啊？又或者反过来，你觉得人家都给20，我给个100，这是不是显得我平常太夸张、太富豪啊？不要考虑这个，大家把钱都是在桌子底下放进帽子里，然后老师再补上一些钱，让大家去点餐吧。是这样子的，很有意思啊。有时候呢，就会要让全部同学，你们大家一起上课，那么是不是大家该介绍一下，再介绍一下自己啊？但介绍的办法，由于你们都已经是研究生了，你们要用上社会学的方式，社会学教给你的概念来介绍自己，同时分析自己。每个学期末呢，他还会邀全部的同学呢到他家聚餐，让每个人自己带一道菜，他也会自己下厨啊，做一个自己研发的一种菜色。那这个时候呢，同学们呢就会看到师母在家，那师母呢也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一个师母啊，就是这个 Marcia。这位师母呢是跟他当年在哈佛的时候就认识的，然后后面呢一直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念博士，那么后面也是一位学者，然后两个人呢关系非常好，感情很深。同时呢那个时候啊，你就可以注意到，就这个黄崇先生注意到他的老师是一个非常关注家务分配问题的一个人。比如说跟学生们上着上着课，忽然听到楼上孩子哭了，他就赶快赶过去要换尿布。然后呢，就算师母在家，他那时候他觉得这个工作是他要分配到的，或者那天该他做，他就要坚持严格做这一点。因为身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你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关注社会的公正和公平，而也就是这左派，甚至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啊，称得上叫左派的人，左派的基本伦理关怀就是公平和正义。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当然天生的也就应该是某个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因为你要关注性别和性别分工的平等，那么这就包括就是家务的分配等等。最后他这个学生黄崇宪啊，写完博士论文之后啊，这个博士论文口试都还没过，这个 Eric 就是这个赖特教授就跟他学生说，放心，你一定搞得定的，你不要太担心，不要紧张。然后呢，口试之前一天晚上还请学生吃饭，然后呢就说我有东西要送给你当纪念。原来他自己这个老师亲手做了一个博士毕业证书。然后呢师母还说啊，原来他为了这个老师，为了要找个好看的字体啊，他自己设计制作完成之后还开车出去裱框，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然后搞了老半天，就是为了给学生亲手制作他的毕业证书。然后跟着到了口试的那天也很好笑，那个过程基本上呢，口试呢就开，他还没进场之前，五个口试委员把他叫进去，把这个学生叫进去，跟学生说，好了，没什么问题了，你不用考了，我们刚讨论过了，你的论文已经通过了，这口试就完了，这啥情况？这个学生当然他这个是很例外，他说他在这个学校待了十几年，没听过有这种情况。但是这些口试委员们就跟他讲什么，是这样的，虽然你的论文已经通过，你绝对可以拿到博士，不过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跟你讨论一些问题，就是觉得呢这是一个纯粹的知识交流，问题会很尖锐，但不要误会，我们的目的是集中在如何修改好之后你可以出版。然后跟着接下来就真的是唇枪舌剑攻防战3个小时， 非常密集高难度的知识问答，用这样的方法把这个学生给搞定了。由于这个学生呢，这个黄崇宪教授呢，从来没想过自己论文来得及交完，来的也过得了口试，所以他博士毕业很快就要举行这个博士毕业典礼，他是连博士袍都没租的。然后这个老师跟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不要担心，我也没有博士袍，但我会 escort 你，我会护送你的。是这样子对待学生的人啊。而另一方面呢，这位我讲马克思主义者，他真的是太贯彻了。他其实很年轻的时候啊，他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他已经成名了，而且学术成就已经是备受瞩目。那时候呢，他在伯克莱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本来应该留校教书的，那么但是很多学校来挖角，要挖他过去，给他更多的薪水，他也不去。那么后来他怎么去了威斯康星大学呢？是因为那边开了一个条件是他无法拒绝，不是加薪，他不要加薪，他觉得自己赚得够多了。作为一个教授，人家给他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为你成立一个研究中心，那个中心完全交给你来负责，每年有一笔钱，你可以用那个中心来聘请很多不同的学者来做访问学人，做各种研究计划。那他就立马答应。那么到了后来呢，他名气越来越大的时候，还有很多别的学校来挖角，比如说哈佛大学。尽管哈佛大学的社会学系很多教授并不同意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啊，不欣赏他的讲的这些东西或者他做的事情，可是仍然想挖他过来，因为他的作为一个学者，他的论文你看得到，他的著作本身那个质量太高了。作为一个教授，他也是太有名气了，因为他教的学生教的太好了。那么但是呢，他那时候接到哈佛的聘书，那么要请他，他也不去，而且他还跟学生们说有点沮丧，说难道我已经变得这么主流了吗？哈佛都来请我，就觉得有点忧伤了。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去到那么保守的地方，这像话吗？而且在某个意义来讲啊，赖特还像我们一般人所说的工作狂。虽然他在这本书里面解释过，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工作狂，他只是热爱那个投入工作的理由是基于爱，而不是没有任何情感驱动，没有任何的想象力的让工作把自己时间填满。但为什么说他像工作狂呢？你比如说他教书来讲好了，他改学生那些小论文啊，比如说五页纸的小论文，他给回的回复意见有时候是夸张到什么程度，是夸张到他写出来的字比学生教的功课还多。就比如说你带二三十个研究生好了，也上一个研究生班，然后你的学生交了一个小论文五页纸给你，然后你还给他七八页的一个回复，这什么情况？然后跟着呢，他又非常喜欢高密度的知识交流，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做各种演讲，满世界跑，还要比如说去巴西的一些港口工人，看他们的码头的工人组织啊，因为他是要推动真实乌托邦嘛，推动这个真的社会主义来临，所以他世界各地到处去观察社会运动，跟工人们，跟社会工作者们演讲，跟各种 NGO 共同活动等等等等。然后跟着呢，他又喜欢呢让自己的时间排得非常满，每次约收到邀请，比如说他去世前很多年他去过一次台湾，那么当时呢就人家约他去做演讲，然后他会主动的跟主办方讲，你要把我的时间全部排得尽量满，这个是我完全做不到，就我要去一个什么地方，我会尽量让你先松一点，不要太紧张，因为我还要见一些人呢，我还要带做的手上自己工作。但他不一样，他会觉得比如说我上午做了一个学术研讨会，那我下午就可以参观工厂了，然后晚上还能够在哪演讲了，然后他要把时间全部排满，然后每次做这些事情他都全情投入，而且他的知识非常广博，反应非常敏捷，每一次都还保留这种百分百的状态去投入，只不过到最后他当然会累垮嘛，对不对？但是他第二天醒来又再度回去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个充满热情很机智然后又很犀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学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2018年的4月6号被确诊出他患上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骨癌的其中一种。 然后就展开了他长达几个月的一个治疗的阶段啊。那么在这个治疗阶段里面呢，他当然也会有相当多的痛苦，而且是等于他的整个学术生命的忽然的一个终止，只不过在一开始他还不知道这就是中断和休止了。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啊，他在网上写这个博客，这个博客的起因只是为了要解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因为他获得癌症住进了医院这件消息一传出之后，你想想看，他那么多朋友，满世界的朋友，遍及五大洲的门人弟子们，那么大家当然都会很关心他，都要问他怎么样，到底怎么回事。那么他实在没有办法全部一一回复，他觉得像那些关心他的人，认识他的人，最好的交代方式就是我每天干脆我一有能力的时候，我就在博客上面来交代我的病况，我每天经历的事情，我每天在想些什么事情。他觉得呢，要这样好过回复无数的邮件，而且呢，写这样的博客也对他自己觉得很有帮助，因为他向来很喜欢写作啊。那么而写作呢，这个他最有个写作习惯很有趣，他喜欢在临睡前的时候再把自己白天写的东西再看一遍，然后开始思考，一边想一边睡，就睡着了，然后睡眠的时候他会做梦自己继续再写文章的，然后呢第二天醒来呢，整篇文章的一些难题就仿佛在睡梦中，或者就算自己不知道做梦，反正第二天醒来精神气爽之后，觉得问题就迎刃而解，于是就可以就继续写下去了。他想保持这样的习惯，直到他获得这样的绝症啊，至少在他身上是绝症，他所以临终前的这整个状态他就在他的博客写了下来，而这些博客汇整起来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本《命若星辰》，可以说是他临终前这几个月经历病痛、经历治疗、经历身体的缓慢的衰退，甚至是崩溃，忽然的崩溃，经历了和亲友们一一的告别，经历了自己巨大的那种绝望、悲痛和孤独感把自己压垮等这种种情况下，他的所思所想。我刚花那么长时间来介绍他的生前，尤其是讲他的性格这方面，他怎么教书，怎么样做人，怎么样做一个学者，我花这么多时间讲这个事儿啊，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读完这本书之后啊，你大概就会可能会得到一个跟我一样的一个感想。这个感想是什么呢？其实也是我一直以来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很多人会关心人临死前是什么状态，人该怎么去死，死一个我们常说要求的好死，我们说一个人希望得到好死，但是最粗俗简单的话，我真的觉得你想有个好死，首先你得好活，你把自己活得很好，你过日子过得很好，这个好的意思也要包括做人方面，比如说你是个好人过得很好，你可能就比较有机会死得会好。这不是那个玄学啊，不是说一个好人然后长命百岁寿终正寝，我指的是什么呢？我指的是你面对死亡的那个态度，你在临终前无论身体经历多大的病痛的时期，你面对死亡的态度，你看待自己走向虚无的那个状态，那个历程的时候，你的心态，你的各方面能不能称得上好，能不能称得上平静，甚至听起来很吊诡的有希望的这样的走下去呢？很取决于你这个人本来是个什么样的人。假如你这个本来这个人就具有许多我们觉得做人而言相当好的品质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在死亡的时候，你会或者面对临终，除非是那种忽然的天灾，忽然的意外，而如果今天很多人，你像很多人一样是在病床上走去离去的话，你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刻你会比较好一点，你不会有太多的愤怒，不会被绝望压倒，不会有太多的心灵上的哀伤和痛苦和悔恨，这是因为 你有一个不错的人生，我指的不是很富裕的那种功成名就的人生，而是你本来这个人就很好，于是你有一个在灵性上德性上美好的人生。所以我刚才这么描述，你大概心目中已经浮现了一个热情洋溢，对待学生非常慷慨，非常追求，真的是一个学者，自信上的刺激和探索，非常贯彻的，始终一致的，把自己当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要不止在学问上要研究这些东西，而且在生活上身体力行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价值观的，是这样的一个人。无论你同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你必须承认这个人他真的按照这个方法去活了，他不是那种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但是其实每天想的就是怎么样在学术体制内步步上台，然后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因此剥削学生，然后成为了一个学阀，又或者呢是只想透过这条途径来当官，然后生活中呢没有什么真正的平等观念，没有对一般人的关注，没有一个左翼的基本的道德指向和情怀。他不是，他是真的按照他构思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活下去了。然后那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的问题就在于，那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死呢？我们现在就来讲他怎么死。首先，由于这本书非常写实，而且有时候会给出很多医学名词跟一些数字，一些他的做的各种的测试的指标标准全部都写进来，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骨髓性白血病的病人，而且是急性的，他在这最后几个月中经过的一切身体上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其实是很多走过同样道路的人都能共享，而我们可能也都听说过的，比如说做骨髓穿刺的那种痛苦，那种巨大的痛苦，比如说他不再感觉到身体有无穷的能量，会开始越来越衰弱，越来越疲倦，写着写着东西就觉得写不下去了，就困了，然后有时候我们看他的这个博客会有几天的中断，就往往是因为那种精力不振，或者情绪非常哀伤。没错，情绪，那这种情绪的不好啊，有时候是因为发现自己失去了食欲，无论吃什么东西都觉得没有味道，开始吃不下去，这时候就会忽然勾起一种强烈的黑暗的情绪，然后他会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比如说有大量的问题，有时因为服药的关系啊，他会便秘，非常痛苦的几个星期的便秘，甚至两个礼拜的便秘，然后会咳嗽，不间断的咳嗽，越到后期越是如此，止不住的咳嗽，然后内脏脏器经历过一些的痛，那种刺痛，然后头痛，灼热的头痛等等，他全都经历了。然后在精神状态上，有时候会因为一种绝望的感觉，疲倦的感觉而哭泣，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类病人会经过的事情。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赖特这样的一个人啊，他即便到了这种时候，他只要有精力的时候，清醒的时候，他会反过来思考他经历的这一切。比如说对于骨髓穿刺的那种痛苦啊，正好他太太的妹妹是一个做整全疗法的人，那么甚至担任过白宫的这方面的政策的顾问啊。整全疗法啊，我不在这里多做解释，但其中今天很常见的整全疗法，其实这个手段就是教病人进行冥想，其实有点像我们佛教徒所做的禅修一样。于是他用上了冥想的方法来帮助自己度过骨髓穿刺的痛苦，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开始重新体认和身体的关系。比如说因为学这种冥想里面包括观想的部分，他会观察自己的身体的疼痛，知道这是身体该自己反应，然后要不是要抗拒它，不是要压抑这种痛苦，而是要怀抱拥抱这种痛苦，这是我的身体，这个痛是我的身体在告诉我，我现在在经历了一些什么，在提醒我谢谢你，我要拥抱你。 然后同时观察那种针穿入骨髓那一刹那的那个过程，想象自己的骨头之间的那种输孔正在打开，想象那个针怎么去观察这个过程，将注意力观察它的时候，你的那种疼痛的感觉不是会完全消除，而是变得更可以被接受了，做这一切。然后从这个经验里面，他以前没做过这些事情啊，他得到的一个感觉就是，我重新认识我跟我的身体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他又发现，在这个情况下，他跟癌症，我们说做搏斗的时候啊，我们用上这种名词，比如说我们一天天讲对抗癌症、对抗什么病，我们都会用一种对抗性的，甚至是军事化的隐喻来理解这样的关系，对不对？比如说我身上有什么细胞在侵蚀我，我现在要打内战，我要跟他如何作战，我要如何消灭他，跟他比赛，谁能够先攻城略地等等等等。那么他也难免会用到这样的语言跟隐喻来思考自己身体上的这些问题，但是他很快意识到这是一种军事化的隐喻，这是一种陈腔滥调。没错，不可避免会使用这种他讨厌的陈腔滥调，但是他很快会想，为什么我能够接受我骨髓穿刺的时候身体的疼痛，我去想象那也是我的东西，那不是外于我的。那为的癌细胞，我身上这些癌难道不也是我的吗？它难道不是我的吗？他会进而反省，我不应该把它也当成是我的一部分来看吗？如果把它当成是我的一部分来看的话，那会看出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到了后期的时候，他要进行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化疗，放射性治疗，而那个放射性治疗呢，是需要他在做的过程已经做完之后，要有好几天处于一个隔离状态，以免身上的辐射会影响身边的人，所以要被搬进一个铅隔离病房，铅啊，铅笔的那个铅。那么他之前一直不知道那样的隔离房是怎么样的，他以为就像一个太空舱一样，真的是四面是金属把自己围起来。医生之前也跟他讲了，很多人会很害怕，之前可能需要一个心理准备，因为进入那样的一个隔离，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孤绝，非常的难受的。那么，然后他就用一个特殊的方法想象那个状态，他觉得那不就像是一个太空人登上太空一样，坐在一个孤独太空人坐在太空舱出发去探索了吗？于是他就想象，我现在就是一个太空人，要走我的旅程，来探索一个我没经历过的世界了。这就是我以前也讲过，有时候像我以前有老师，我指的是佛教上的老师，我们的法师，教导我们迈向死亡的时候带着好奇心，就是这个意思。走上这条旅程的时候，因为没有人能告诉你那边有什么，那最后的经历是怎么样，你是永远不知道的。你之前，除非你自己亲身经历，那么现在你的机会来了，总算轮到你了。你应该带着满意的好奇去，哎，那边到底有什么？那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终于我可以走上这样的一条旅程了。他用这样的态度来进入这样的一个隔离室，然后做了种种的化疗之后，开始严重的掉头发。如果你看过 Eric Wright 的照片，知道他有个标志性的一头蓬松的卷发、乱发一样。他很为自己的头发，他说骄傲，因为像他这个年纪70岁啊，很少有别的男人还像他有这么茂密的这样的头发，他很开心的。他也反省，这是我的一种虚荣心，总算现在要掉下来了。他决定干脆把自己剃光头好了。那么剃光头，他就会想象，我现在好像回到了一个婴儿的状态，要预备接受其他治疗，我很有可能要么就重生，很有可能就要么消散，无论如何这都是个婴儿的状态。然后他处在家人朋友的包围，医院的护理人员、医生护士的呵护之中，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婴儿。他用这样的方法跟态度来面对自己这时候的疾病。他又写到啊，很多人去非洲做那种动物荒野的旅行啊 ，safari 啊，会强调就是所谓非洲五霸嘛，对不对？像狮子啊、大象啊、豹啊、buffalo 水牛啊等等，所谓五霸的讲法。 他就在想啊，他自己经历癌症治疗的阶段啊，也同样会经历五霸，也会收集五霸，然后他最后算是开心的说，我总算收集全五霸了，那分别就是恶心、灼热的头痛、剧烈的不间断的咳嗽、身体经历的衰弱以及漫长的便秘，他总算也收集全了。而这一切的经历对他而言是一种生活经验的丰富，他发现要不是有这场病的话，他是不会有这些经历的。现在他有了一些以前从未有过的生活经历，而经历完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中间很多时候他会回家的嘛，这个治疗过程并不是全程在医院，很多时候是回家休养回家等。那么医院里面的人说话就说，好了，你可以回到外面的你的 real world， 你的真实世界。但回家之后反而觉得有点不真实，因为他觉得他现在这样的病况在医院的状态其实是一个更真实的状态，而不是回到家。回到家这个东西对他来讲，面对自己熟悉的环境，自己的凌乱的书房，自己家的冰箱厨房等等，这一切反而变得像是一个装扮起来的世界，而不是真实的他所经历的这些事情该发生的一个场合。那么医院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呢？他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不只思考自己的身体的变化、生活的变化，以及仍然保持着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和学者的那种好奇心来看待这些变化和经历，他当然也要看自己所处的医院这个环境，因为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机构，一种社会组织。他觉得这是个很难得的机会，让他亲身观察这样的一个小社会是种什么样的社会，里面的结构是怎么样，这个结构之下的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和关系如何开展等等等等。那么首先他开始反省啊，就是他发现他一开始在里面要做一些运动嘛，住在医院，那么要绕圈走路，要做一些物理治疗，有些空间要走动，他觉得这样子走很好，他就觉得奇怪，有些病人怎么不出来走呢，就躺在床里，他觉得他们真是太懒惰了，这么走多好。直到后来他发现原来是你真的可能因为太过衰弱而走不动的，然后他跟着就很难过的反省自己的这种想当初的判断。他仿佛莫名其妙的也受到了资本主义伦理的感染，认为努力就是一种美德，而一个人不好好的努力出来运动，哪怕他是个病人，那就实在是他的问题了，这实在是一种品德上的问题。尽管他不是那么强烈的有这种批判啊，但是哪怕有这么一点点想法的苗头，他觉得我自己真是太不对了。然后他又注意到自己在医院的环境，因为必须说他作为大学教授，在这样的一个大学附属的医院的一个分院专门治疗这些病，他得到的护理啊是非常好的，他的医生跟他常常聊天，这些护理师呢也常常跟他聊天，然后而且都聊到一些很深的话题。这可能就是因为他自己是个有好奇心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大家也爱跟他聊天，觉得不像一般病人，觉得很有趣，而且大家能够花很多时间在这。他注意到并不只是因为他的这样的身份跟性格这些人才对他那么好，而是他注意到其他的病友们也都得到非常妥善细心的照顾，而且那些医护人员跟他聊天的时候是真心跟他聊天，真心关注他的。他就马上想到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我们以前也讲过，就是情绪劳动。我之前不是很早的时候我在节目就讲过，一个人做服务人员，在餐饮业要服务客人，在酒店要服务客人，这些所有的服务业都是一种情绪劳动。因为大家会预期你这时候会有个什么状态，比如说我们这个餐厅吃饭，总不能看到侍应是苦着脸吧，无论你遇到多么刁难的客人，多么繁杂的工作环境，每天出出入入站了走了十几个小时，你仍然要笑容满面，这就是一种情绪的劳动。你的劳动不光是要给客人捧餐，还要包括你要让自己情绪进入某种角色，你在扮演某种角色，而这一切都并不是你的真实感受，你是会疲倦的，这是一种心理上情绪上的工作。如果带上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分析，那是一种情绪上的剥夺。 相当于你如果做那种电话客服，无论面对多么困难的一些的挑战，客人的刁难，多么无理的要求和投诉，你都要保持客气礼貌，或者是一种友善的态度来回应。这并不是你作为一个人你真实会平常会有的反应，但是因为你穿上了这样的制服，你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你就需要扮演这么一个温柔礼貌永远充满热情和微笑而宽容的一个人。这是让人非常疲倦和痛苦的，这是你在一种体制之内结构之内给你的规则，必须让你扮演这个规则里面设定的角色。可是他不觉得那些这么对他这么友善温柔亲切无微不至的医护人员是在假装，是在情绪劳动，他觉得他们是真实的。那为什么他们能够真实的做出这样的事情呢？于是这就回到一个很经典的社会学的一个命题。在社会学里面，我们晓得学者们总会告诉我们，我们人啊是活在一定的社会体系，一定的社会结构当中，大至整个世界，小至一个医院的病房，这都是一些社会。在这些组织里面是有许多结构，这些结构会限定了我们当中的这些行动者，我们每一个主体，我们如何活动，我们能够有什么选择，我们彼此间如何互动，这些都是有规则的。那么但是是否表明我们完全没有个人的自主的意志，完全没有改变的空间呢？并非如此。我们人是充满能动性的，我们在这给定的规则里面，其实我们是有机会创造出一些东西出来，而这些东西或许超出了这个规则的限定，或者违背了这样的规则范围，甚至改写游戏规则，这都是有可能的。因此社会才有可能不断的变化，各种结构和体限制才有可能不断的被挑战，不断的被更新。好，然后他带着这样的角度来看他所处的这个病房跟医院，他觉得这个小社会就像他在学术工作中想象的那种真实乌托邦，就是这里面一定有个很好的体系，这个体系和结构使得这里的医护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来面对不用太多的病人，比如说可能一个护理员才面对三四个病人，给你如此密集的照顾，你跟他们之间才有可能建立一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劳动者跟一个病服消费者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是他心目中理想的真实的乌托邦了，对不对？不是那种大型的机械化的医院，然后病人们都像是木材一样躺在床上被人推来推去，医护人员忙得累的连跟你诊断病情说话都没几句话，然后就忙着要跑下一摊事儿了。那么那是一个很不理想的医院环境，而他此刻身处在一个理想的医院环境当中。但是他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接近他想象的那种真实的美好的社会的情况，是全世界有同样病情的病人都能够得到的吗？他于是这么写，他说，此时此刻我想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患者至死也不会知道自己患了什么病，而且无法得到任何治疗，还有些人是在拥挤的不合格的医院里没办法进行或许能救他们一命的干细胞移植手术，而且不说我患了这个病吧，在难民营中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饱受肉体痛苦，并持续面对剥削、疾病和绝望的威胁，在战地又特别是儿童，在没有任何保护之下，完全暴露于极度痛苦的恐惧之中，对于自己拥有能帮助我减轻痛苦并从病中康复过来的特权，我并不感到愧疚。即使我单方面拒绝拥有特权，世上的不公义不会因此有任何改变，但这虽是事实，也不代表我所获得的在医疗方面的特权是公平或公正的，这在我和其他人之间制造了一道鸿沟。其他人和我一样面临着生命的不确定性， 但无法获得他们需要的护理照料，我开始感受到，我认为是很深刻的感受到，自己的经历有着普遍性，这个病改变了我，如同改变了其他人。但这种一体性，这种因病同病相连而褪去的自我界限，却因为我拥有非凡特权的现实而削弱了。我不太确定要如何描述自己因此涌起的情感，但应该是类似于悲痛吧。然后他又说到，由于我刚刚念到那些文字啊，以及之前说到他怎么面对自己的疾病的那种反应，他写出来之后，就有很多他的朋友、学生或者像一般人这样的一般他的读者知道他的人给他留言回应的时候呢，都称赞他非常的乐观、非常的积极、非常的顽强，而且在这个时候仍然保持一种开朗的态度，觉得他真是了不起。但是他马上就反省，这其实啊，很多时候我们看其他人，就看一些成功人士，我以前讲过很多次了，我们说他怎么样成功，他真是了不起，他非常有毅力，他如何如何，我们常常把这些归因于个人的品质。但是他作为一个左派的社会学家，他当然很敏锐地认识到，这并不只是来自我个人的性格，我的特质，这而且来自于我现在所处的状态。在这么好的医院，这么好的医疗环境当中，我当然会更容易滋养出大家看到的这些品质，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就是他 Eric Wright 赖特本人个人有什么了不起，而是他所处的环境给了他这些特质。当然我们都晓得，患上这样的绝症的时候，此时此刻你除了经历刚才说的那些生活的痛苦，肉体上的难受之外，你必然面对的就是关于死亡这个课题，死亡给你带来的恐惧。然后他就说到，他在医院里面他听播客，有一个播客，他听到这个播客我偶尔也听的，是一个英文播客，专讲哲学的，叫 Philosophy Bites。那么他说听到其中很有趣的一集，有一位哲学家 Sherry Cogan 谈到了死亡与匮乏，他的论点之一是什么呢？是如果一个人不相信有来世，就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那么他害怕死亡就是不理性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信仰来世的人有充分的理由害怕死亡，至少如果他们相信地狱存在的话，因为你怕自己下地狱。但是你假如根本不相信有来世，那么你在到底在怕什么呢？如果你相信自己的存在会终止，那么死亡就不是一种经历，没有任何叫人不愉快的地方。死亡的过程可能值得恐惧，因为有痛苦和折磨，但死亡本身并不值得害怕。这个讲法其实我们念哲学的人大概都不会觉得陌生啊，这是从苏格拉底以来希腊哲学家是教导我们的事情。死亡并不值得害怕，因为那是纯粹的虚无。你怎么会害怕虚无呢？你害怕是实在的东西，比如说路边也晚上你一个人行走，有人扑出来对付你，不晓得怎么侵犯你，你害怕遇到盗贼，你害怕身体的病痛，你害怕自己没有钱了，你害怕自己日子没办法过下去了。但是死亡是什么？不是刚才说的那一切，它就是对一个唯物主义者，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就绝对的无而已。绝对无，既然什么都没有，他没有任何经验，没有任何体验，那你为什么还要怕呢？然而他就写道，还有个围绕着死亡的情绪状态的问题，对自己未来不存在感到悲伤。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在未来几个月内死亡的可能性，为什么让我感到遗憾和难过呢？这我们平常人觉得这是必然的，但是他会想，他作为一个学者，他会反一步退一步想，我很难过，但我在为什么感到难过。他说有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让我特别触动，遗憾的来源之一是我不知道某些故事会如何发展，因为请注意那是2018年底啊，我想知道2019年了、啊、我想知道共和党会不会在11月的选举中大败，川普要得到报应了吗？ 或者对我个人而言，我有两个既了不起又迷人可爱的孙儿女，差不多3岁的沙菲拉和2岁半的佛伦，他们长大成青少年的时候会怎么样呢？成为大人之后又会怎么样呢？他们年纪小小，已经是很有趣的人了，我很想知道他们的故事。然后呢，他接着说，这就好像在看刺激有趣的电影，但被逼提早半小时离场，错过大结局实在太可惜了。想象死亡的这个面相，令生命本身好像一场叙事，而我只是消费这个故事的观众，故事的主角是我，以及我在这个世上的经历。但遗憾与真正的悲伤也还有另一个面相，那就是没法置身在故事之中，没法帮助所爱的人，尤其是我的孙儿跟孙女。我不会在场行说他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那不是因为我质疑他们会不会得到很好的照顾，只是我相信我可能有些别的什么可以教给他们，有意义的丰富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人生逐渐绽放时，我希望在场支撑他们，而不是单单享受他们带给我的快乐。当我跟玛西亚，也就是他的太太啊，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说他想到这一点时，觉得让他遗憾的是，他不能再保护他们了。而我是为了不能影响他们而觉得遗憾。这是想象死亡时所有悲伤的面相中与爱最紧密相连的。第一层悲伤的面相完全关于我自己。我想起我不会经历到的事情，突然中断的有趣故事。另一个面相却是关乎我对他人的关怀与爱的，而想象这个面相比想象另一个面相叫人痛苦的多了。啊，说到这真是很有趣。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在面对死亡相或者想象自己的死亡的时候，最难受的其实就是我的不存在。而我的不存在是不能够再经历一些这个世界上我曾经经历过的事情，以及即将还有可能会经历的事情。但是 Eric Wright 赖特在这里，他最让他难过的其实是他不能够再爱其他人了，他不能够，至少不能再爱他的家人，他的孙儿，他的孙女，不能够再影响他们，不能够再和他们在一起。但是我们很多人最恐惧的其实是前面那一种。那这里的分别其实就已经能够显示出不同的人面对死亡的态度，能够让我们看到你原来是个什么样的人。正因为赖特他是这样的人，所以死亡最让他痛苦或者遗憾跟悲伤的是他没有再爱人的那个能力和机会了。书里面还提到啊，他5月份的时候有一次暂时回家的时候呢，他又晚上傍晚的时候，那时候正好是春天，我们知道威斯康星是很冷的一个地方啊。那他春天5月份来的时候就很舒服了，他傍晚跟他太太玛西亚一起去逛街，然后在家附近逛一些小巷子的时候，他闻到丁香花开了，看到那些树枝上长出的嫩芽，他忽然想到，这会不会就是我最后一个有着丁香花气味的绿色的春天呢？然后，但是他马上就在想，哎，这种想法他好像已经看过见过很多次了，这是因为我们文化中已经累积了大量这类的描写。关于一个人知道自己大限将至，然后可能是比如说尝到最后一口的荔枝，闻到最后一次花开的气味，最后一次听到蝉叫，最后一次看到下雪，最后一次感觉到晚秋的时候夜晚凉风的那种寒冷跟刺骨。但是这种最后一次的这种感觉啊，当你感觉到之后，你会觉得悲伤，但是你马上又会发现，这其实是古往今来太多太多甚至是绝大部分人都经历过的经验。 你所走上的道路只不过是无数的人都走过的道路而已。那么这种经验或者对这种经验的感受和描写，赖特认为这是我们的文化已经预备好给我们的。像他这么一个讨厌陈腔滥调的人，但是他会说在这个时刻这样的文化储备中的这种经验，对于这种经验的描述其实帮助了我们，真的是有用的，帮助我们在这时候，它会让我们难过，但是同会又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其实不是独一无二，我们并不孤独。当然人到了这个时候啊，你总是会想啊，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Every Right 一辈子在关心解放的政治，一辈子关心怎么样去促进一个他心目中更美好的人类社会，这些你当然都可以说是跟爱相关的，但是这一切又到底和生命的意义有什么关联呢？他这么写了，他说宇宙间不存在任何意义或目的，除非我们自己去创造，这当然是个无神论者的思想，对不对？那他说道德原则也是如此，某些事情是道德的，并不是因为有某个全能的睿智的存在说它是道德的，而是因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如此认为。跟着他又讲人类的生命，这段话就能够说明为什么这本书叫命若星辰 Stardust to Stardust。 人类的生命是既疯狂又了不起的现象，某些元素在恒星和超新星爆炸的中心酝酿，并在宇宙中喷涌而出，这些元素最终聚集在一起，成为一颗围绕着一颗中型恒星的小行星，然后经过几十亿年的时间，这些星辰成为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复杂分子，我们称之为生命。又几十亿年过去，这些自我复制的分子结合成为更复杂的形式，进化成能够察觉甚而具有意识的生命体，最后甚至意识到了意识本身。自此星辰变成有意识的生命物质，觉知自己的存在，而由此而来的是对死亡的感知。凡此种种最非凡而美妙的事情是活着，并且意识到自己是活着的。宇宙中的大多数物质是既没有生命也没有意识，我作为一个有意识的生命体将会不复存在，但与我正存在 的这个当下的这个事实相比，显得是那么微不足道。我并不觉得那就剥夺了我存在的意义，正是这一点使得为生命注入意义成为可能。这真是一个很典型的唯物主义的想法，对不对？我们人无非是一些分子的聚合，这些分子是在宇宙诞生之初产生的星辰，各种物质，这他用星辰这个字来形容啊，这些物质这些分子经过一些很有趣的结合，越变越复杂，有了我。但是我们对比起宇宙中大部分没有经历这样的状态的那些分子而言，这本身是太难得可贵了，太神奇的，近乎奇迹的一件事情。那么因此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意义就来自于我们先要有个前提，我们要有意识，有意识是我们能够有生命，有使成为一个生物，能够自我复制。正是这一切才使得我们这一种这么独特的星辰，用他讲法，能够问我的生命意义是什么。懂得这么问本身就已经是生命的意义，是非凡的奇迹。应该他没有这么讲，但是我的感觉看完他的时候，他似乎是让我们想知道，我们也是感恩这种巧合，这种近乎不可能发生的情况的发生。而讲到意义这件事情了，我们为生命这样的一种随机产生的生命注入什么样的意义呢？他说，从前我认为对意义的追求其实是理性思考和分析的那类认知活动，人类在他们生活的宇宙中创造意义，而不是某些超自然力量为他们赋予意义。 我当然还是如此相信，但是我现在也看到，追求意义这项任务本身是如何被爱，以及让我们建立互相的关怀的关系。然后他写到四月十号啊，他最后一次回去学校上他的研究生课堂，我跟学生道别，那天我很明确地感受到爱如何影响我的思想，以及我与他人的关系。我没有事前计划好要想说些什么，想让眼前的环境摩挲我的思想和语言。我谈到了这堂研讨课对我是多么有意义，我的学生是多么优秀，我多么感激他们热情地承担起责任，将这个课进行到底。然后我谈到了爱，爱如何通过我们彼此间的关怀而将我们联系在一起，如何使我对学术生活和研究生指导工作充满热情，还有学生们对我的爱是如何一直支撑着我。整个气氛很感性，我哽咽了几次，大家都哭了。然后他又提到他后面写他的这些博客所获得的回响，我收到许多讯息和来信，让我感受到家人、朋友、同事以及旧生满满的爱。我总有一种感觉，我们在自己的身体里总是孤独的，而严重的恶疾会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体上，让那些孤独感、分离感更加强烈。人感觉自己孑然一身的话，很容易就会堕入孤独感之中。而我得到的这些确定我和他人有联系的证据，消除了所有潜伏着的孤独感，也减轻了我在自己的身体里孤苦伶仃的感觉。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啊，他的很多学生写信给他，表示对他的感激，他的同事、他的朋友都写信来提到他是一个慷慨的、充满善意的、热情的一个老师、一个朋友、一个学者，非常感激他对大家的影响。那这些都让赖特感到莫大的满足感，在这个时候觉得自己并不是孤独，而是沐浴在爱之中。但是我们作为读者就知道，他之所以这时候能够得到，容许我这么讲，这种幸福的话，那是因为他对这些人们的爱，他对社会的爱，打破了他的这种孤独感。然后他的学生甚至还发起了骨髓捐赠，大家去检测自己的骨髓能不能够匹配他，那么就算不能，那么也加入成为骨髓捐赠者，将来说不定能够治疗其他有需要的一些的骨癌患者，一些急性骨髓白血病的患者。然后他又提到了，他又开始反省了，学生们跟朋友们说他总是非常慷慨和善良，但他回想了自己基于这种爱，这以前他从来没有在学术工作当中思考过的一个题目，这种爱啊，的确是要让他真的会变得非常慷慨，就像我之前描述的一样，愿意分享自己的时间，花掉自己大量的精力去对待自己的学生和他心目中值得支持的那些从事社会改变运动的人。那这些呢，然后他还花很多时间照顾他的家人、他的儿女、他的孙女儿、孙儿。但是问题是，这会不会用掉他很多时间、他很多精力呢？这难道不是一种牺牲吗？很多人会很在意啊，就要强调我多么爱人，我牺牲了多少，一辈子都在强调自己的牺牲。但是难道赖特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个牺牲吗？他是这么讲的，他说这不叫做牺牲，这叫做精力的耗散、时间的占有，这的确会让人疲累，但是这难道不就是爱的一部分吗？如果你觉得不值得这么做的话，那你真的有爱过吗？如果你过度关注自己的牺牲的话，而且甚至你开始把这个认为是牺牲的话，那这个难道能够叫做爱吗？然后这个时候他又进一步回想自己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他到底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他重新提起他一直以来的想法，这也是一个我们都熟悉的老生常谈的想法。自然科学家跟人文社会科学家不一样的地方是，他认为就算没有牛顿定理，迟早也可能会被发现。 因为科学自然科学从事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发现，而发现的前提就是那些被发现的原理或者事物是已经存在的，等待被人揭示。但是他说社会科学它就不一样了，他说是用一种混乱的方式同时进行科学和艺术两者。艺术是什么？艺术就是假如没有贝多芬，贝多芬所写的曲子就绝对不会存在，那些音乐不是等待着被发现，而是需要有人去创作他们出来去发明。他说社会学就是这两种事情的结合，一方面我们发现世界，尽我们所能的去揭示世界真实运作的方式，但我们也发明思考世界的新方式。这些方法磨塑了人们创造意义以及在社会世界中行动的方式。社会学家当然还有他们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同济，向世界灌输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又影响了世界的运作，这并不是纯粹一般意义上的发现。所以在21世纪阅读马克思和涂尔干还是有意义的，除非是出于纯粹的好奇心。很少有演化物理学家读达尔文，读牛顿的物理学家又更少了。那么关于替代方案的信念又会影响到对现实世界的替代方案的可能性，因此关于可能性的社会理论可以成为人们的信念，而本身也会限制了什么是有可能的。于是他再次重申一个他向来的一个看法，他回应葛兰西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就是前意大利20世纪初叶的意大利共产党的总书记，一位非常著名影响力很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那个名言是什么呢？他做人要有意志上的乐观主义，知性上或者智性上的悲观主义。也就是说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会变得很好，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问题，我很可能不能成功，我们想象的一切可能都不会存在，都不会出现，但是我们仍然要在意志上乐观下去。不过赖特非常不赞成这句话，他说因为如果没有智性的乐观主义，就不可能维持意志的乐观主义，再者要悲观实在太容易了，完全没有智性挑战，而乐观却是需要花功夫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理解是啊，赖特为跟葛兰西最大的不一样是，葛兰西这句话是站在一个个体，我作为一个个体，我如何能够完成我对社会的愿景，如何能够创造出我期待的美好世界，我知道这几乎是绝无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仍然要有意志要走下去，这叫乐观的意志，悲观的知性或知识。但是赖特的想法为什么会反过来呢？那是因为他认为这如果作为一个个体的话，你作为一个个体是这么想没有问题，但是对于一个集体而言，你必须真实有一群人真实相信世界是可以被改变，是变得更好的。他这个信念不能够只是一种个人的意志，而必须是有一个真实看到的迹象，真实看到的方案，而这就需要知识上知性上的探讨和分析，分析这个社会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的问题在哪里，什么地方能够有缝隙，能够足以让我们去做一些事情，使得这个社会最终能够被改变。然后他提到他一直从事的这种马克思主义式的社会科学是一种解放科学。他说之前我写到关于解放型社会科学的四个锚点，锚点也就是四个基本点。第一，要有个规范基础，也就是判断什么叫对什么叫错的一个基础。第二，按照着这些规范基础对社会的诊断和判断。第三，对于世界现状能更好地实现这些规范性理想的替代方案。第四，转型理论，也就是我们如何到达目的地。在规范基础方面，我主要关注的是三组价值。第一是平等和公平，当然这是左派嘛。 第二是自由和民主，第三是社群和团结。我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前两个方面，但是这时候呢，赖特住进医院之后，他就赶紧要完成他手上的写作的计划，所以他一开始是把这次住院当成是他每年夏天的写作假期，暑假的时候，那他就可以专心做自己的学术写作。他现在就要继续完成他的生前最后一本学术专业的遗著，就是这时候写完的。他写完了最后一章，这本书呢，就是如何在21世纪反对资本主义。他说，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最后一章的时候，这第三组价值，就社群和团结，它才开始浮现。现在面对死亡了，他说，我现在能更清楚地见到社群和团结作为规范性理想与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爱有着深刻的关系。不断扩大和更加包容的团结协作和社群网络的理想是真实乌托邦式美好社会的一部分，也意味着爱有了更多渗透到社会关系的方式。对我来说，当下最让我感慨地体认此一个事实的是，竟然有2700万人的干细胞登记册，因为他要准备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移植者。然后他说，这里面现在已经被确认为完美匹配的有三个人，这三个人在世界的某个地方自愿帮助拯救我的生命，他们是我不会见面的陌生人，但因为爱，我们紧紧地连结在了一起。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爱的浸润，我们人类才会产生社群，才会产生一种团结感，才会，也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第三个命题，所谓的博爱。事实上，他刚刚讲到的三个推动解放型社会科学，甚至你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它最核心的价值观也都完全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理念，那就是自由、平等和博爱。而这一切又都指向，就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三种价值在身上的话，我们要来实现一个美好的社会，那靠的是还要加上希望。请注意，他再次强调是希望而不是乐观，因为希望是你能看到的东西，而不是你个人意志不理前方的盲目的一种乐观冲动，而是你真实看到，并且你也让别人看到，我们大家都看到那个希望的苗头，我们才有可能觉得它是能被实现，进而产生动力。而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正好有一次，他说他听到了广播电台的平安夜的礼拜，讲到的他，请注意，这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也以前也不太喜欢讲宗教的东西，但这时候他也听了这个平安夜礼拜。他说，传道人是一位叫做路易斯 Shaquille Lewis 的非裔美国女性，下列就是他放出来的布道内容，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圣诞故事的核心是希望，而希望是一个脆弱可怜的婴孩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改变世界的是一个孩子，不是君王。上帝以一个来自巴勒斯坦拿撒勒的被边缘化的非洲散族的犹太孩童模样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个孩子长大后教导我们去欢迎外邦人，如果我们爱邻人如同爱自己一样，这个世界会有什么不同呢？中间大学教堂的高级牧师路易斯博士如此问道。然后他写，这几乎不足以形容这场讲道的力量。路易斯谈到圣诞节的故事如何被帝国主义和商品化，即如何被权力和贪婪所劫持，他又谈到基督教一旦成为国教又是如何被用来进行统治和剥削。但是他说，基督教的核心其实很简单，在层层外壳下的底蕴就是爱，就只有爱，其他都是对这个核心思想的注释而已。这句话对现在的我来说真的直中心坎，我认为爱确实是我生命中一条更深的线索。 将我如何教导学生，如何为人父母，我的学术工作，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和解放社会科学的全心投入，通通连起来了。听到圣诞崇拜广播有力的阐述这一点，我深受感动。当然，我不能接受那些关于上帝是一个有意识的、直接永恒的、全能的存在的说法。但是当上帝难以捉摸时，例如说上帝是爱，而不是爱的上帝，那就更容易让人接受了。不过对我来说，上帝会容易让人偏离核心讯息。核心讯息是什么呢？那就是爱，仅仅如此，如此而已。说回来呢，其实他真的就在病中顺利的，也可以说是挣扎的完成了他最后学术著作的最后一章。而且不只是这样，他还有很多机会透过视讯通话会议，然后他的朋友来见他，做了非常多的学术讨论。而每一次跟人做这些学术思想上的讨论的时候，他都会变得忽然就不累了，非常的投入，非常的满足，这是他觉得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另外他不能够放弃的，即使在疾病当中，就是继续写作。写完了那样的一本书，他接下来就要写别的了。当然等一下我还要谈到，就是他持续在写的这个博客。他接下来要写的是什么呢？就是给他三个孙儿跟孙女的长信。因为他实在没有机会见到他们长大，现在他们都才三四岁，所以他很希望写封信告诉他们，这自己的孙子跟孙女，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经历一些什么，我希望让你们知道些什么。这些信也许将来你可能读可能不读，但是只要你需要它就在，它是一个记录，记录了你的爷爷、你的外祖父是个什么样的人。那这些东西会不会对你将来有什么帮助、有什么影响呢？他的期望是这样子，所以他就继续写这些长信。另一方面他就继续写着他这些博客。刚才不是说吗，大家都说他乐观、慷慨、善良，即使在这样的困境当中仍然好像很积极，但是他非常坦率。他说有几天没有写，大家以为是不是他不在了，不要担心，不是的，他只是真的是太过疲倦，又或者很多时候他真的是忽然之间觉得自己撞墙了，有一股巨大的孤独感、巨大的黑暗的情绪涌来淹没了他。在这个阶段这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你不可能永远积极乐观，你会遇到种种这样近乎绝望的压倒性的负面情绪压过来。那这时候他实在没有办法写，他要坦白告诉大家，他说我平常就很容易在情绪特别强烈时流泪，但几乎都是被正面感觉充满时喜极而泣。我会在长途飞机上因为动人的爱情片而哭，在我被任命为美国社会学学会会长的那个晚上，我从我们分部聚会的桌子上站起来，要对为我而来的同济学生和旧生说些话，我哽咽了。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我有很多次谈到孙子孙女的时候，或者从友人或旧生那里收到一封感人的信或电影的时候，泪水都会涌上来。特别是当我试图大声把信念出来的时候，昨天我试着给 Marcia 大声念出一封法国友人寄来的信，但我只念了半句，他就得接力念下去了。过去几个月，我也有过因悲从中来而哭泣的时刻，但通常都发生在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尤其是夜里在床上，他可以抱着我，安慰我，尤其是摸摸我的头的时候，那些是释放的时刻，我的眼泪和最深刻的爱和关怀密不可分，泪水为我带来了解脱，令我轻松了。但是有一次他不在，我自己一个人在一个绝望的阴霾下抽泣，我没有觉得解脱，只感受到痛苦、孤寂和隔绝。我觉得我孤单面对这一切，我的生命崩塌了，而希望不过是不能得的幻象。我不觉得自己是哭着入睡，但15分钟后我睡着了，睡了两个半小时。又回头醒来之后，他又开始反省自己这种经验，并且把它记录下来。他说海森堡啊，就是测不准定理的那位海森堡，有个著名的证明，观察粒子的行为本身会影响粒子，这显然也适用于情绪。 人观察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是会影响自身拥有的情绪的，这个我们做禅修的人就很了解。那他说，而当一个人分析自己的情绪，写下这些分析，又跟他人分享他所写的东西时，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而当然，这就是这个网志或这个博客在做的事情。更有趣的是，有些很优秀的人读了我的文章，留了些评论，而有我又会读这些评论，这一切都创造了一个回馈意识和反身性全部纠结交缠的过程，毫无疑问地影响了我的感受。在这么一个复杂的过程中，我的真实感受是难以捉摸的。有一件事我是肯定的，我从未强颜欢笑过，即我从来没有在觉得痛苦时故意装出幸福满足的样子。我不认为我在这个意义上是不真诚的，但我也知道很多人说他们非常欣赏我平常的冷静，而这些话正面地影响了我。所以面对着当下所有的不确定性和未来那些可怕的可能性时，我的平静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于我分享自身感受的结果。所以这种平静又被嵌入到一种和这里的读者的集体经验和理解当中。因此这时候他这种写作其实就是在分享自己的感受并且得到回馈。透过这种分享，首先观察，再来是写作，再来是分享，这些都使得他能够跳出来看自己的情绪，整理自己的情绪，塑造自己的疾病的叙事跟生命的叙事。然后如果得到的反馈是正面的时候，他这些正面的人家对他反馈就会化为他自我评估自我评价的一部分，又进一步的促成了他的情绪的转化。所以这样的写作对他具有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意义。而这些他的看他的读者跟回应他的读者就透过这样的写作参与结合在一起。书里面也提到，你正在读我这些博客，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分享我的这些经验跟情绪，我感觉到我们是一体的。那么这种一体感、团结感，大家关心他、爱他，才会看他写的东西，知道他是谁。而当他跟大家倾诉这些故事得到回应的时候，这些又反过来塑造了他的自我理解，进而影响到他的情绪变化，使得他变得更容易乐观、更容易稳定。在这个意义上讲，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社会学家的思考方式，甚至我要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跟左翼学者会有的思考方式，那就是我们没有什么个体，纯个体孤立起来的我内在世界的情绪，这一切都是跟社会相关的，跟社会集体相关的，跟我面对的对象相关的，跟我的处境相关。正如他在医院中能够那么的仍然保持一种开心，仍然保持一种善良慷慨的态度，那是因为他的环境很好。而此时他之所以还能够正面，真的已经被判无法在治疗的时候他都还能保持这样的状态，其实是因为他受到了他的读者的影响，他有他的一群朋友在支撑着他，而这些东西他们的支撑方式构成了他的自我理解。所谓的我是在社会中被塑造的，但这个我并不因此而没有任何的能动性跟主动性。在这种时刻，他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毕生的工作，或者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核心最后的理念，界定他生命意义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爱。于是这时候，最让他恐惧的，莫过于这种爱的虚无。比如说，他做过一次梦，这个噩梦对他困扰很大。他梦见他走进一个房间，他的学生、朋友、同事、他的太太、的家人都在，大家一起笑他，是耻笑，笑什么？笑他最近这半年在医院、在家里面写的这种，病中的笔记，这些博客一点意义都没有，觉得他太可笑了，然后他就觉得非常痛苦，哭了出来，他非常虚无。原来他体验到的一切的爱是假的，然后他说如果爱是假的，那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是一场空，非常难过。然后他有一天 他遇见他在医院看到来看他的一个其中一个医生，跟这个医生聊到自己做的这样的一个噩梦。这个医生叫罗拉，罗拉听了静静地说，艾瑞克，我是个天主教徒，这正是耶稣在受难时在十字架上说的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说的这段话大概是整个受难曲的叙事中心最重要的一段，这也是福音经文中人们最熟悉的一段话。我和罗拉都哭了，但继续交谈着。耶稣最深切的绝望时刻跟我的绝望时刻之间的深刻对比是如此刻骨铭心。我相信我的无意识或者潜意识并没有在梦中引用这些经文，他们只是直接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恐惧，被一个人生命中最根本的意义来源完完整整的抛弃。基督教的上帝是爱的上帝，或者也正如一些基督徒所表达的，上帝就是爱。所以耶稣的绝望是为什么爱抛弃了我，而我的体会就是，如果爱是假的，那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是一场空了。但好在他也度过了这个难关，然后就准备他的最后状态。在他人生最后几个星期啊，他已经没有办法再自己写作了，因为他的手总是会打错字，他握不了滑鼠了，然后这时候他就只能口述，让他的家人帮他写，帮他记录下来。他的各地的朋友，他说如果还想来的话，你们也就都来吧，本来说还要安排时间，免得大家好像挤在一起，但他说算了，无所谓了，大家都来吧。然后他的世界各地的朋友、同事、学生们，许多人都已经赶过去见他。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到了生命，这时候就看到他在怎么样口述他的这些故事，跟写给孙儿孙女的最后那封长信。而他觉得这也很有趣，因为让他看着他讲这些故事也是一种分享，他觉得很好玩。而到了他死前的最后一个礼拜，他写道，亲爱的朋友们呢，我们早知道这个情况了，不过又一次确认它是事实而已。能以过去几个月我一直在谈论的这种奇妙的星辰的形式存在，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没有感到任何恐惧，我想向你们保证我不害怕。如果在以这种非同寻常的形式活了72年后还抱怨自己的星辰将要消散于宇宙星河中的话，也未免太小题大做了。整个宇宙中很少有分子能够体验到这种存在，事实上对星辰用上经验这样的字眼就够让人惊讶了。原子没有经验，它们只是东西，这就是我了，我是个东西，但这些东西的组成是如此复杂，这些复杂性已不是东西能有的了，它们复杂的能够反思自己到底是什么东西，以及意识到活着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他意识到自己活着，他甚至能察觉到自己能察觉到自己活着。这种复杂性又产生了构成我人生的爱、美好以及意义。最重要的是，我身处一个如此充满特权的位置，我没有在我们残酷的文明中过着恐惧和痛苦的生活，没有害怕过会食不果腹，我没有在自己的邻里里安全备受威胁，这些资源让我得以建立美好的家庭，养育子女，而我认为我的孩子在这个环境里也感受到自己人身安全无虞，而且有能让自己的生命蓬勃发展的一切养分。就这样72年来，我都是浩瀚宇宙中最有优势、最有特权的星辰之一，它是会结束的，但我早就知道了，起码从6岁开始就知道了，比我曾希望的是早了几年，但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如果要将继续进行这个幻想，我想除了拥有如此优越的位置外，我在10几岁到20岁出头的时候，我还决定利用我所拥有的这些特殊优越位置，不是为了过自我放纵的生活，而是为自己和他人创造意义，努力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之所以这样做，具体而言，当然是受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 和70年代初期知识潮流和社会动荡的历史框架所影响，但我不认为这个选择纯粹是因为那个历史时刻的影响。我认为我坚持不懈地试图重新使马克思主义传统恢复活力，以及使其与今天的社会正义和社会转型更密切相关，是以透过科学有效理解世界如何实际运作为基础的。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辩论这些想法，并以有时合理有时判断错误的方式将这些想法与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环境，我永远都不可能追求这套想法。恰恰是社会环境允许我这样做了，我的个人生活因此变得非常有意义，自信上也得到了很多刺激，所以我没有什么要抱怨的。我将在几周内怀着满足的感觉离开人世。我不为自己的死亡感到高兴，但我对我所过的生活以及我和你们所有人分享过的生活，我深以为信。最后他又谈到他的死亡方式，如果能够选择的话，是像一枪意外把他击毙好，还是像这样子，他因为逐渐缺氧，慢慢的在病床上，在睡梦中突然离世比较好呢？他说，我正在经历的死亡方式，就是我会选择的死亡方式，但这种方式还有些微妙之处，是我之前并不了解的。通常人们在医学脉络下谈论死亡时，又或者当死亡延至良久，像我这种情况的时候，讨论的主题经常是会关于生活品质和延长生命之间的取舍。我现在意识到的是，当你病入膏肓，当生病的痛苦已经占据了你的生活，甚至像昨晚那样，当我的咳嗽已经无法控制，令我疼痛至极，并几乎整夜无法入睡的时候，你已经无法安然地待在自己的身体里了。那就不仅仅是生活品质的问题，而是关乎生命的问题。如果我还能够多活5个礼拜，但活得就像我昨晚感受到的那样，那它跟只能再活2个礼拜，但没有这种症状之间，就不存在取舍的问题了。活成这样的5个礼拜，那不能算是活着。所以我跟医生说，从此刻开始，我将以自己的舒适感为优先。我不是要那些让我身体舒适但精神错乱的药物麻醉，我希望自己在精神上也是舒适的。我希望与人连接沟通，并能继续写这个博客直到最后，但我的首要任务是在场，能活多久就由他吧。我的生命很快就要结束了，在我能真正活着的情况下，我期望他能持续的更久一点。这时候呢，在他死前的最后一个星期，那时候本来医生说看还能不能熬到2月份，那如果能活到2月，那会是不错的惊喜，因为他的生日在2月9号。最后他写，很难完全接受这一切，对于死亡我没有太大的挣扎，我为很多事情感到悲伤，尤其是对于我的家人，但我没有惧怕。以往我已经写过这一点，我的感受没有改变，我不过是一束星辰，因着偶然散落在银河起一角落，在这里有些星辰以复杂的方式聚在一起，故有了活着的状态。又更复杂的是，这些星辰有了意识，而且感知自己拥有意识，多么神奇。不过从超新星爆发而来本无生命，却因偶然以复杂方式聚集，故有了自我意识，并能感知自己的存在和意识，这是浩瀚宇宙间至高无上的光荣。也许这是有终点的，这个复杂的组织将会结束，而这束星辰令我之所以为我的这一束，也将冰解云散，返回一般的形态。这本无可奈何，人类作为有创造力有幻想力的生物，我们总有办法在星辰散尽后用不同方式延续自身之存在，那也不错。我不相信这种事情，但到了2月我就会知道了吧。这就是艾瑞克·赖特教授的一生，这是一个在我看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个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情况下，他的终极关怀问题如何解决的一个示范。我们听起来都会觉得这太难了，这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假如你没有任何终极信仰的话，你能够采取的方式。但就像我开始所讲的，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子死，他这样子面对自己的死亡，那是因为首先决定于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活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我们很多时候很关注自己会怎么死，我们的死亡是什么，但是我们应该先关注的是我们先怎么活，我们怎么活成一个坦荡的无愧于自己的人生，我们怎么样活成一个跟他人有连结、对他人有益的人生，我们怎么样能够情绪稳定的不后悔、不觉得委屈、不憎恨、不愤怒、平静而开心，我们死的前那一状态大概也就能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OK，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我们上一集节目啊，又累积下来了许多留言啊，非常感谢这么多朋友的回响。那但是因为今天又时间很长了，我不能够再讲下去，我们下一集节目再回应各位给我的一些留言和问题吧，好不好？很抱歉，但是我还想让你听一首音乐啊。这个音乐的名字很有趣，叫做 Go Deep My Grave， 就去挖我的坟墓吧。哇，很怪的一首歌的歌名，是不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个爱尔兰的一个传统民歌，那么你可以说是某种的挽歌或者葬礼进行曲。因为爱尔兰的民歌有相当多这种，因为爱尔兰的历史悲剧啊，使得他们很多流传下来的民谣都带有一种很奇特的挽歌色彩。那么但是这些歌呢，你见过爱尔兰的丧礼的话，或者电影电视中见过的话，就知道那也不能够完全说是悲伤，是种带着分享一个人的生命，他留给大家的记忆，像是一个小型的欢乐派对一样，很有趣的。大家在殡仪馆里面拿着这个 Kinnis 黑啤，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大家共享死者生前留给自己的一切记忆，各种各样的记忆，那是很有趣的一种经验。那么但是我们今天听的这一个传统的爱尔兰诗歌啊， Go Deep My Grave 的版本却很特别，演出的是一个爱尔兰的这几年很受关注的一个民谣乐队，叫做 Lancun。 这个乐队啊，其实2002年就组成出道，但是就是这五六年吧才开始大红起来。他们是在都柏林为基地，但是他们的民谣呢又跟一般的熟悉我们讲民谣音乐是完全不一样。他的民谣有人形容是混了无人机音乐，无人机音乐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其实这个翻译是英文，就 drum music， 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出现了大量的极简音乐色彩的 minimalism 色彩的东西，常常有很多持续的低音或者声音贯穿其中，这是一种现在也蛮多人听的 drum music。 那这个乐队有趣的就将这种 drum music 跟民谣混在一起了。那么所以这个四人音乐组合呢， Lancun 的风格是非常非常特殊，很多时候他音乐会让人觉得很紧密，具有一种很高度的张力，因此使得这个民谣的风格跟面目被完全改变掉了。我们来听听这一首 Go Deep My Grave， 来挖我的坟墓吧。 Go Deep My Grave Both wide and deep Place a marble stone at my head and feet, and on my breast a snow white dove to tell this world that I died for love.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oh Lord father, she went upstairs to send daughter, oh daughter, what troubles you? Oh, mama dear, I cannot tell that railroad boy that I loved so well. He courted me, my life away, and now with me he will not stay. Oh Lordy, Lord, oh Lordy me, oh Lord, oh Lord, oh Lordy me. Her father, oh.